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远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韩非子当中记载过这么一个小故事，说楚国有个做小买卖的，他一手拿着矛，一手拿着盾，在街上叫卖，都来看看，哎，我这个盾是坚固无比，什么东西也刺不穿它。说完了又举起这个矛，您再看看我这矛倍儿锋利，什么东西都能给刺穿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有人问他说，如果拿你这个矛去戳你这个盾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这个人被问的当时哑口无言了。这小故事里自相矛盾的这位是楚国人，被嘲笑了上千年。可是在中国历史上，自相矛盾的人不止这一位，唐朝的唐德宗就是一位矛盾的帝王。流离失所的童年给他落下严重的心理阴影，混乱复杂的天下大局让他见风使舵，摇摆不定。一代帝王本该金口玉言，可他偏偏是个矛盾大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矛盾帝王唐德宗。要说在生活当中大事小情的，大家伙肯定碰到过矛盾犹豫的时候。最简单的，这女同胞出门逛街，同样的衣服好几个颜色，这个时候就该犹豫了，左右比划，来回的挑，买哪件更好呢？拿不准主意了。碰上事儿，谁都难免有矛盾的时候，可怕的不是一时矛盾，而是一辈子矛盾，把事儿全耽误了。这唐德宗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矛盾帝王，后人给他总结说，他这辈子有四大矛盾。要说皇上，那可是掌管天下大事之人，做什么决定都要慎重，考虑好了再行事。偏偏这个唐德宗不是，您就看他这皇上生涯当中，前后风格截然相反。这唐德宗为什么会自相矛盾呢？究其根源，您会发现这还真不能全怨唐德宗一个人，他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矛盾，打小这心理上就留下了阴影。那这一代帝王按说应该是生活无忧，为什么打小会有心理阴影呢？要说这个， 还得从唐德宗的亲妈，一个失踪成谜的沈珍珠说起。这唐德宗名叫李阔，生于天宝元年，当时这皇家是四世同堂，在位的是李阔的太爷爷唐玄宗李隆基。经过前朝的几代积累，到了唐玄宗这儿，正是国家最兴旺之时，自然的，这皇室贵族的生活是浮华奢靡，大伙儿都躺在大唐帝国的光环之下安然的享受，谁也没有意识到危机。李阔也是一样，受着大唐帝国的熏陶，这生活有滋有味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天宝十四年，李阔14岁的时候爆发了安史之乱。第二年叛军打到长安，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带上皇子皇孙一块跑了，剩下的你们就自生自灭吧，看个人造化了。这李阔的亲生母亲呢，是唐玄宗的重孙媳妇之一。您想想，当时这唐玄宗竟顾着逃命了，后宫那么多的嫔妃，他只带了杨贵妃，你一个重孙媳妇儿，谁还顾得上啊？在这场浩劫当中，这李阔的亲妈就走丢了，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流落民间了，反正是再也找不着了。丢了亲娘，又被迫逃亡，这李阔的生活一下从九霄云跌到了地上啊。等到了李阔的父亲继位，他被封为了天下兵马大元帅，他一个太子还要亲自去上阵打仗，扫除叛军的余孽。安史之乱爆发之后，大唐帝国由盛转衰，这些皇室贵族的生活也从天上掉到了地上。以前打仗那是课本上学的东西，纸上谈兵，谁能想到有朝一日贵为皇长子了还要带兵打仗啊。可是国有逆贼，若不斩草除根，这皇位岂能坐得安稳呢？唐代宗继位之后，长子李阔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带着手下的士兵一块野外睡追逆贼，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杀。一双原本端金碗的手，这个时候被兵器磨得都长了老茧了，这哼着小曲的美妙歌喉现在变成了传达军令的大嗓门了。原本是无忧无虑的皇室成员，也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，经历了战火的洗礼。这两重天的经历让李阔慢慢的形成了一种双重性格，赶上心情好了，雄心大起，激情飞扬，谁也拦不住。碰上一点困难了，一翻白眼爱谁谁，俩眼一闭什么也不管了。这双重性格影响了李阔一辈子，也造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自相矛盾，让后世人争论不休。公元779年，李阔登基当了皇上，是为唐德宗。当接手天下的时候，这唐德宗满脑子都是美好的规划，他很想励精图治一番，再现祖宗的辉煌。唐德宗一继位，就从各方面入手，显示出了新皇帝的新气象。首先一个就是节俭，以前各个地方要给中央供奉，宫里的吃穿用度好多都是地方供奉的，什么铜镜、麝香、摇缨这些小玩意儿，每年这地方都得供上来。唐德宗一上台，马上招领天下，这些供奉全都免了，只剩下江南每年进贡一批枇杷和柑橘，而且这个还不是唐德宗自己享用，是给祖宗的贡品。那些珍禽异兽宫里也不收了，宫里头专门给皇上打猎用的这些动物，唐德宗一声令下全都放归山野。还有梨园里的伶人们，宫里的宫女儿也开始大裁员，缩减皇宫的开支。 这第一点唐德宗做的有模有样，不过这也只是他雄心伟略的第一步，接下来他把目光放在了太监身上。各个朝代皇上跟太监走得太近，这都不是好事儿。唐德宗对于这一点看得很清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老父亲唐代宗就是借助太监才登上皇位的。唐德宗目睹了老父亲登基的整个过程，这中间太监怎么弄权，怎么敛财，怎么卖官鬻爵，大肆搜刮，他看得一清二楚啊。所以这唐德宗一登基就开始整顿太监，并且告诫自己要远离太监，亲近朝臣，信任朝臣。这第三点唐德宗要收拾的就是藩镇割据。安史之乱过后，整个国家藩镇割据，大面上还是统一的大唐帝国，实际上啊，这里边早已经四分五裂了。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，唐德宗又想方设法的抑制这些地方势力的滋长。藩镇割据，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。您看汉武帝时期，就是通过推恩令巧妙的把大权拉回自己的手中，那这唐德宗又该怎么做呢？说起来，这一开始唐德宗还像那么回事，不着急不着慌，先看看再说。这唐德宗跟打猎似的，先躲起来干什么呢？先观察，搞清楚这些藩镇之间的恩怨，然后再下手。这唐德宗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，这儿打一榔头，那儿来一棒子，自己落了个一身轻松。这种挑拨离间的方法，您还别说，真管用。一些藩镇之间的联盟被打破了，互相埋怨，就斗起来了。除了这个，唐德宗还有一招，那就是专捡软柿子捏。哎，谁的实力小，我先冲谁下手，发兵给吞了。实力强的呢，打不过呀，我就暂时忍着，口头上先承认你是合法的，不招惹你。要说唐德宗这么干，有点小家子气，不过短时间内挺有效果，可是架不住时间一长，这点把戏全让人家给看穿了。这么一来，唐德宗可就陷入被动了。这些藩镇一看，嘿，堂堂的帝王跟我们玩这猫腻，您指望了挑拨离间就收复我们，这想法也太小儿科了。这些藩镇都看不起中央的做法，而皇上这么做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信号，这足以说明当今皇上手里没有实力，根本就打不过我们这些地方势力。好家伙，这唐德宗捏了几个软柿子，感觉挺痛快，结果这种做法反而把自己的弱点全给暴露了，地方上的气焰越来越嚣张，眼看着就要镇压不住了。建中初年，地方势力蠢蠢欲动，唐德宗以硬碰硬，粉碎了两个藩镇的联盟。不过咱做什么事儿都讲究火候，说实话，您唐德宗这时候还没有能硬碰硬的实力呢。这边的藩镇联盟是粉碎了，那边的藩镇又联合起来了，一块谋反。唐德宗就沦为了救火员呐，这边跑那边颠，到处的镇压。建中二年，承德节度使、魏博节度使、淄青节度使这三个人勾结山南东道节度使起兵反唐，这四家犹如野火燎原，直逼唐德宗的皇帝宝座，史称四镇之乱。唐德宗怒火中烧，决心要铲除这些逆贼，可是决心再大，手上没有实力也不行啊。 这唐德宗的方法就是打着天子的旗号，号令其他藩镇去平定叛乱。您说天下大乱，但凡有野心的，谁不想过一把皇上的瘾呢？这个时候你唐德宗又没实力，就应该收买人心，让那些还算效忠的人给你打仗卖命去。可是平定叛乱之后，这唐德宗不过脑子，随便就把地盘给平分了。结果这几个镇压的节度使不干了，自古都是论功行赏，我们几个出的力不一样，凭什么得的一样啊？大伙都觉得给自己分的少了，一肚子怨气，跟着这样的皇上没什么出路。得，这帮效力的也都跟着反了。四镇之乱的问题还没解决完呢，淮西镇节度使李希烈也反叛了。这淮西镇一直是实力强大，兵多粮足啊，是唐德宗手上的王牌，他怎么也反了呢？唐德宗一脑门子火啊，其实这个谁也赖不着，就赖唐德宗自己。早先他要启用李希烈的时候，就有大臣提醒过他，说这李希烈为人心狠手辣，翻脸不认人，是个只吃肉不认主子的野狼，您可千万别找他。大臣们苦口婆心的劝说，可是唐德宗就是听不进去啊，仗着李希烈平定了不少地盘，这心里还挺得意的。不过正如那位大臣所说，李希烈是个只认肉不认主子的野狼，他认为这唐德宗给他的赏赐太少了，一翻脸自己要称王称霸。曾经的忠臣叛变，这唐德宗哪儿咽得下这口气呀？他命令左龙武大将军去征讨李希烈叛军，结果人家李希烈用兵30,000，把这大将军给围困在襄城里边了。为了解襄城之围，这唐德宗又火烧火燎的调用京元的兵力来长安，正赶上那几天下大雨，这些士兵冒着雨饿着肚子，冻得哆里哆嗦的，连夜赶到长安城。这些士兵本想着到了长安城就好了，能饱吃一顿呢，暖和过来呀，然后再上战场打仗去，即便是战死了，咱也是个饱死鬼呀。可是这帮人万万没想到，等到了长安，迎接他们的竟是粗米杂粮咸菜疙瘩。这些士兵彻底被激怒了，他们冲进长安城烧杀抢掠，也反了。唐德宗本意啊是要搬救兵，结果处理不当，反而给自己招来一群叛军。这伙人杀红了眼了，气势汹汹地冲进皇宫，要手刃昏君。一下子长安城全乱套了，这唐德宗没辙呀，只好逃跑，想叫身边的大臣来保护，可到头来还是几个太监护送皇上逃跑。这回京元兵变让唐德宗大受打击，他觉得自己以前是不是错了，信任大臣，可关键的时候我这皇上命都不保了，还是几个太监给我救出来的呀，这怎么解释啊？打这之后唐德宗性情大变，阴晴不定，原先他排斥太监，这回开始亲近太监，原先他还有雄心大志去平定藩镇，这回呀，也做事不管了。原先过日子知道节俭，这回变着法的开始往回捞钱。在捞钱这方面，唐德宗独辟蹊径，开创了一种奸价法。什么叫奸价法呢？这个可以理解为叫物业税。所谓的奸价呢，就是两棵柱子之间，这算是一间房，以这个一间为单位来收税。此外呢，这房子还分成三个等级，上等的房子一间收2,000，中等的收1,000，下等的收500。 当时的一千钱什么概念呢？核算出来大概买十多斤的米。假如您生活在那个年代，有属于自己的住房，那么地方官员就会派人去通知，说这两天家里留人，在家等着，到时候地方官员就派人带着纸笔去家里边丈量，核定你们家有几间房，这些房子又是什么等级。假设你家里边挺宽敞的，四室两厅，房子也算高档，那么加一块四室两厅是六间上等的房屋，就得交纳12000钱的税。12000钱，这对高官来说不算什么，对大商贾来说也不算什么，可是这社会上最多的不是有钱人呢，都是穷老百姓，这笔税钱对老百姓来说那就不是小数了。有人说了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老百姓聪明点，把房子改改，不就能省一笔钱吗？这个呀，唐德宗比老百姓精明，他早就想出对策了。为了防止偷税漏税，这规定制定的相当严格，一旦发现有隐瞒的，瞒一间杖责60，打完了这税钱该交还得交，完了您还自己搭医药费，看伤去呀。此外，这朝廷还奖励揭发瞒报的人，谁揭发了就给50000钱的奖金。当然了，这奖金朝廷不出，羊毛出的羊身上，谁被揭发了你出这笔钱。老百姓苦，还有比他们更苦的，有好些人是住在祖上传下来的大房子里，现在是家道中落，房子挺大，没家底儿了，掏不出这钱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是哭爹喊娘的卖房子。这种税收持续了一年，唐德宗失去了天下民心，最后他不得已废除了这个奸家法。纵观唐德宗的一生，他在位26年，这个年限在唐朝的皇帝里算是比较长的，可是他在位的时候陷入到藩镇叛乱的格局当中无法自拔，一会儿下决心平定，一会儿又姑息叛军，一会儿亲近大臣，一会儿又亲近太监小人，唐德宗摇摆不定。虽然他极力想做个圣明天子，可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，这个矛盾帝王最终也导致大唐王朝在矛盾中越来越败落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我们的新时代》，朱海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阎维文演唱。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，春风如怀，百花盛开，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，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。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，万家灯火欢乐开怀，温暖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，听新时代的歌声为中国喝彩。日出下满天，就是中国伟大的新时代。